诉何必相逢，烟怎蒙蒙，雨怎蒙蒙，昔时两鬓可相逢，烟又蒙蒙，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FM95.4 AM603，你的故 是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冬病夏治，为什么要夏治啊？实际上意义就借天时，借天时的意义就是借它的循环快，这样就能够起到什么效果？事半功倍。重点啊是结合夏季养阳，八卦啊通阳命门。 嗯， 若往上走呢，往上走的关键通阳的一个关键位置至阳。 嗯， 再往上走呢，关键的呢就是大椎。 是， 这就清楚了，就是腰椎一个重要的穴啊，胸椎一个重要的穴， 颈椎一个重要的穴。 颈椎正好是在第七节， 也就是说这个打通督脉的这个三个主穴就是命门、至阳、大椎， 这是必不可少的。 对， 这个我们在拔罐的时候呢，我们先说这一个非常关键的。你现在把阳通了，是借天时，也是呢它包含在冬病夏治的一个范畴之内。 对， 就是我们说的，你等到天凉的时候你没打通督脉， 嗯 啊，那你就发凉嘛，啊是不是，你就怕冷嘛，到那时候会怎么样呢？团长早早就当上了。 对， 上任了， 提前比别人多穿一季节的衣服。 是的，像咱们这 自然方法 啊，我还节省衣服，它不凉啊。 对， 人这个阳气你得学会了呢，护阳养阳。 嗯， 哎，千万不要伤阳。 是的，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夏天是最容易伤阳。 嗯， 它因为要热呀，人们热的就是想往凉处地方搭呀，它热的不得了啊，它就想吃凉了呀，吃完凉货爽。如果这个度一旦超过了我们身体承载的一个底线，那就叫伤阳了。 嗯， 别回来，我们这边讲的通阳养阳护阳，那不在伤阳，这就矛盾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是通阳的好季节，如果你要不注意也是伤阳的季节。 这句话说在点上了，我想把这些在拔罐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说清楚了。 对， 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要以为我是那个阴虚体质，但是他就不注重护阳。 对，阴和阳啊，它是这个互根。 对 啊，它是互根的，阳虚呢也会阴虚，阴虚也会导致阳虚。所以临床除了阳虚症、阴虚症，还有呢阴阳两虚症。我们那句话是非常关键。 嗯， 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一定要听关键的话。刚才听我哪句话了？阳虚的也可能导致阴虚，阴虚的还可以导致阳虚。那这句话什么含义？这个得要理解。当你在阳虚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不及时调阳、通阳和护阳，不但仍然保持着你阳虚的体质，而且又增加了阴虚的这个问题。这句话应该听节目听到这儿，这个千万不要一闪念。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到时候你调复杂了，那将来你要再吃东西又顾及到养阳，又顾及到伤阴。所以在早期呢，你把这个阳调好了以后呢， 是一股劲儿，是一个方向。 嗯， 啊，是不是这意思？等你到又阳虚要阴虚了，你补阳太过了，就容易伤阴。阴和阳就是一个天平。 对， 在天平上就是说，我们要保持着这个天平上的 相对的这个平衡。 对， 嗯， 而且是在一个动态下的平衡。 嗯， 什么叫动态下的平衡？那就夏天阳气旺，明白这意思吧？到冬天，太阳不足了。 嗯 啊，它在变动啊，一年四季老是变的。 是 啊，不但四季有一个变化的这个规律，而且现在可能是三五天就变化非常的急剧。 对， 这就需要我们随时随地的 去调， 去调了。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了，哦，这个阳。那么说扯了半天跟拔罐子有什么关系，还得贴着天讲。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阳的重要性，那我们还得要知道什么容易伤它。那你要知道了阳的重要性，我们尽量要保护阳气， 对， 不要伤阳气。那么我们还要给大家明确的指出， 嗯， 什么容易伤阳。如果把这个知识我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么很多人会提高警惕，就不去伤阳。好了，在伤阳方面我们重点提两点。一点是叫什么呢？ 寒。 寒伤阳。那你现在拔罐子是干什么呢？就是拔去体内 寒。 寒邪。寒邪只要在你体内就不断的耗你这个 阳气。 阳气。啊，你怎么去养阳啊？先把影响这个你身体的阳气的这些因素 给它排除掉， 及时的给它排除，不让它在你体内继续去伤你的阳。 对， 这是第一个，大家记住吗？ 记住了， 记住了。再说第二，第二呢就是 湿。 湿，湿对阳是什么呀？ 它阻碍你阳气的运行。 对，湿阻阳，这两句话叫怎么讲呢？寒伤阳，湿阻阳。 嗯， 这我们就知道，有的人拔罐子出现什么了？ 水， 水泡。 嗯， 那就甭管了。 它是体内受的湿邪比较多。 就因为你夏天正出汗的时候，跑到一个空调屋子， 嗯， 刷下汗就没了。好了，这就存着湿邪了。 嗯， 这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 了。哎，这是最容易造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啊，在通阳的过程当中干什么？去去除在你体内影响阳气的这些两大因素，一个是 寒 邪， 一个是湿邪。 一个湿邪，风那就甭说了。 嗯， 风为呢百病之长，风啊随时 都可以侵害你的这机体。 那没错。 嗯 啊，它可以呢附着在寒呐、湿啊、热呀、燥啊，它都可以贴上。 嗯， 比如说风湿、风寒， 嗯， 风热、风燥，它都可以贴上。 对， 为什么说它为长呢？这就清楚了。所以我们去拔去干什么呢？去拔这一罐子，大家清楚，去掉这个，不管是我们在环境当中受到的风寒湿， 对， 或者你在饮食产生的，在饮食方面大量的 吃这个凉性的东西 啊，对吧？ 嗯， 大量的喝这个啤酒， 嗯， 啤酒还不行，冰镇了不行，还得带冰冷茶的， 对， 是吧？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拔罐子的目的，哦，就是让我们的阳气不要受到损伤。一旦有伤害阳气的这些病邪，我们应该借天时及时的 清理掉。 保持一个人的，保持一个人的温度，有这温度了，有这动力，人活的就精神了。 也就是说，保持这个阳气的这个畅通无阻。 你看湿阻阳，多少人呢，拖着沉重的身子， 是 啊，是 发沉发重，嗯， 那就湿邪， 湿邪比较多。 再严重了，单纯的发沉发重了， 肿了就， 哎，对了， 嗯， 还肿了，这不就清楚了吗？多少人一摁一个坑， 嗯， 哎呦，肿了多少年？ 是的， 最后怎么？ 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是一套， 咱们这套方法，它能调节人的阴阳。多少老团长， 半个多世纪的老船长， 做这些自然的方法， 下了岗了。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她是50多年的腿总。 哎呀，这个看来呀，我们把这个讲起来，这个拔罐的第一条通阳，再讲到通阳，我们又谈到了谈商阳、世祖阳，所以这块内容要再细说，我们还有的说。 嗯， 是不是还有的说？这个督脉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督脉脊椎骨是什么？就是人体直立的一个支柱啊，这个一定要清楚。支柱干什么？这个脊椎骨是干什么的？就是人直立的一个支柱。这个支柱不管是你腰椎的这个局部的支柱出了问题，它会影响到下肢，就是我们常说的。所以有些人的腿啊，但是他的病根在哪儿了？ 在腰部。 对，哎，你再说说，这个腰椎是不是能够引起颈椎啊？ 腰椎也会影响颈椎，颈椎反过来也会影响腰椎。 你看看， 嗯， 哎，有的就因为颈椎，不但影响腰椎，影响下肢整个瘫痪。 这个是肯定的。 这大家都知道。 嗯、 还有一个什么，大家很少涉及的，就这个督脉为什么要通？因为它直接就到了人体的脑干，到 直接入脑。 对，你看看，所以你看咱们颈椎病引起多少心脑血管疾病，引起多少五官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就说，打通督脉，采取下地拔罐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就说在这个点上。 嗯， 你比如说我没有颈椎病，我没有腰椎病，是不是也可以下地通一通啊？ 当然可以 了。所以这句话，很多人去拔罐的是因为我有病，我难受，是不是？人一过40，到夏季的时候，都应该去通通阳，啊，是不是？都应该打通一下督脉，保持它的通畅。那你随时随地的，年年都去通了，是不是？咱们这样量了以后，你的阳气就足了。 其实有的人哈，已经受益了。 是 嗯，到了夏季咱们就开始做这通阳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人通过这个夏季的这个通阳拔罐，到来年的冬天就是过得非常的好。 没错。 嗯 啊，这个阳呢，阳足了他就不怕冷啊，阳足了，动能足了啊，他就喜欢愿意运动。有些人不愿意动，什么你说，哎，这人怎么那么懒？很多家属不太理解，就能动谁乐意躺着呀？ 嗯， 明白这意思吗？ 它是一种病态。 哎， 嗯， 所以有些人呢不大了解这个，所以在自身啊，越不动，他越不想动。 嗯， 啊，明白这意思吗？ 越不想动，还就越不愿意动，越不愿意动，他更动不了了。 好， 嗯， 这话揭示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从我们本人不爱动的人怎么想办法要动，要通过什么呢？通过外动， 带动内动。 对， 嗯， 促使内动。 嗯 啊，促使什么动啊？促使 你 新陈 代谢快， 血循环快。 嗯 啊，消化好。 对， 你是不是你发现咱们有时候啊参加个什么活动啊，和游乐园什么，哎呀一进门，哎呀我饿了。 嗯， 哎，吃起来是不是很香啊？ 吃饭就香。 哎，你成天老没事在家待着，怎么又吃饭呢？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就没有食欲，因为它没有运动量。 对，生命在于运动，我们说的都太泛泛，怎么让大家真正理解，就得掰开了揉碎了。另外，特别是结合夏季，我们把阳通了，把督脉打通了，对于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腰椎病、颈椎病，以及头，是吧？由颈椎引起的头， 嗯， 是吧？头上的动脉硬化、脑萎缩、脑中风，是吧？五官， 五官上的这个病， 对吧？ 嗯， 五官，这就打通了。所以这个意义，我们今天呢，结合着夏季开展拔罐的这个活动，我们把这个里边的内涵知识，为什么要拔罐的？另外，姜老师又说了。久病必瘀， 对， 你看拔罐子之后，我们要知道一拔罐子就知道你的病是什么性质，说我们不知道，一拔罐子知道了，怎么知道了？哇， 拔完以后都是水泡。什么？ 湿鞋。 对，就你出汗的时候突然闭住汗了，流湿了，一拔十分钟就起了水泡了，这是受湿了。这个湿你借夏季的时候你给它清理出去，就避免了这个颈椎或者腰椎的增生，明白这意思了吧？ 明白了。 哎，说我们为什么有些关节不能动，颈椎有病，腰椎有病，这些湿邪在里边作怪，寒邪在里边作怪，哎，所以我们把这个及时做，每年做一次清理，保持我们这个各个关节没有什么病邪来威胁它，来呢造成它关节的疾病，阻碍经络的通畅。 就是说把这些影响气血循环通畅的垃圾，就甭管是风也好，寒也好，湿也好，通通把它排掉，就利用夏季这个时机，通过拔罐 说的，把我们这个要讲的问题，你这几句话就说全了，说这些啊，阻碍我们气血运行的，阻碍我们经络通畅的，阻碍我们关节活动的，不管它是风邪、寒邪、湿邪，一律拔出去， 通通排除掉， 排出去， 嗯 啊。那么如果我们见了拔一会儿有的人就死了，什么情况？ 对，有很大一部分人拔一次就死，第二次还死， 多玩不死了，这去除差不多了， 是 有的拔罐子冒着冰凉， 还真有。看有一个我们在拔罐有一个腰特别凉的病人，他说我这腰啊整天带着腰带都冷，每次拔罐拔出来都是冰向的那么凉。 这个在冬天是吧才难受，在天一凉开始难受，但是那时候拔罐子这效果跟现在的效果是没法比。 他说的不是冬天，只要是就是夏天，哪怕一阴天一冷，他那腰就是凉的。 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要反复说这个问题，现在解决这些风寒湿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啊。什么叫借势啊？为什么说诸葛亮是聪明是吧？你看草船借箭，所以我们也要借啊。你现在说在我们又做买卖，是不是有时候啊资金遇到困难制约你企业的发展，你也需要借。 其实借就是一个巧 巧， 你像养生保健也是一样 聪明， 嗯， 这就是聪明人干的活。什么人糊涂人，非得等到天凉了等难受了这时候才着急。你这些病我们都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病严重啊？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是加重期，是复发期。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提前做工作呀？非得等等到那时候，没必要啊，那就不聪明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姚老师、李老师，你们好。哎， 您好您 好。 我今天给汇报一下我体会。 好的。 这个您在书上提过这个颈椎和腰椎能引起肌肉萎缩。您这书上有这么一条。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看完这书以后，我突然发现，哎，我这个腿怎么一条腿瘦，一条腿细，一条腿粗了？一摸这个肌肉，还真肌肉萎缩了。老师说，那你就做那个 颈椎软木，很不幸很那个做那软骨，找棵大树撞树， 对， 然后撞树，我都找过几次，你不能老上公园找大树去， 哎， 这后来我就采取这个，我们老两口，互相这个打这个颈椎后背， 哦， 这再加上这个，到养生堂去那个按摩，这个店里边的这个这些老师们，通过他们的按摩以后，再加上我自己那个做那个揽功， 揽功， 你猜怎么着？现在，我这个腿的肌肉萎缩基本恢复正常。 哇、哦，这个不容易。 我现在这个我互相我这么一摸，这两个腿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这个一大收获，我原来我就听咱们反馈的时候，我还真没有人听到这个肌肉萎缩这事儿。 没有，没有，没有。 哎， 这个压迫了神经和血管。 对， 这缺乏了营养，慢慢肌肉就萎缩了。 是吧？ 就那么个道理。 这关键我还开始发现以后，我还挺害怕的。哎，我这都怎么那么厉害呀？ 就是啊，你瘦的回来皮包骨头了，是不是？ 这真是。 人家家里。那老伴儿不管饭相 了。现在啊，基本恢复正常了。 哎呀，真不错。 第二个，我这个血糖啊，控制的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吃药都在那个十个左右。 哎呦， 现在不吃药了。七到八个。 你这是说餐后？ 餐后七八个。 哦。 餐前五六个。 呵，那就挺好 了，是不是？ 太好了。 原来我这个脚啊都变黑了，通过这个泡脚，抹酒，还有那个老师 啊， 告诉我你那买一个那小床，就专门没事就帮那个胰腺反射区， 对外动促进内动， 通过这几样结合，原来我血糖控制的挺好。我去年年底体检的时候，除了血糖高，其他血项全部正常。 呵，好， 是吧？这都是我通过上以后收获。这感谢李老师，感谢养生堂的各位老师。 对， 是吧？ 别忘了感谢自己。 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 来说问题吧。 我一个问题就是我姐姐呀，她睡觉最近有半年了吧，她老张着嘴。 哦， 这是怎么回事？您给我解。 张嘴啊，我得问问你啊。 啊， 张嘴，你看看，这个一般张嘴啊，睡觉首先我们在临床上先问问你鼻子有没有问题。哎， 鼻子是吧？ 哎，一个张嘴它很多种原因了。 啊， 哎，不是说呢，我们要解一道题啊，光有 SY 不行。 你 有已知条件，一个已知条件也得不出得数来，是吧？所以我们呢，学会怎么去分析鼻子有没有鼻炎，哎，鼻子堵塞不堵塞，有没有额窦炎，是不是？哎，把这个先排除了。 他好像有鼻炎， 哎，因为呢，因为咱们喘气儿是哪喘气儿？他鼻子喘是吧？鼻子喘气儿是正当防卫啊。 但是由于他鼻子这个通道堵了，所以他嘴就张着嘴。 对了， 哦， 啊，你看很多人是不是有鼻炎的、鼻甲肥厚的？哎呀，他就得张着嘴，一张嘴，一晚睡觉嘴都是干的。 哦， 哎，所以说你把鼻子解决了，啊，他通气了，啊，他正经出气的通道你给他通了，他何必张着嘴啊？是吧？ 哦。 问问他这个啊。 哎，对对， 哎，就说到这儿了 啊，谢谢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